哦，来到2013年11月3号的金匮线下了哈，那又一个月了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消息就上星期那联储局那个白兰克呢，就好像没有进行任何退市的政策。他会不会因为他的名誉啊，你回顾这个退市的策略呢？哈，那在录音室里面呢，也有我了，大卫了哈，有安东尼了，还有亨利在这里的哈。 大家好， 你怎么样看呢？ 其实他上个星期他开会议息的时候，这什么都没有做呢，是意料中事了。 嗯。 啊，但是他在那个会后的声明里面呢，也说就是要他更多的证据，就是经济比较好转的时候，他才会踏出那个退市的地步。 嗯。 啊，但是他在声明里面也有说呢，就是没有像上次那样呢，就是担忧那个借贷成本的上升，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比预期来说呢，他可能联储局呢，可能会不一定等到明年三月再达出那个退市的第一步，可能就是在今年年底啊，或者是明年初的时候，明年一月的时候，也有机会就是开始那个减少那个买债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对于美元来说是一个比较好利好的消息。还有就是华尔街日报那个记者，就是那个比较熟悉联储局的政策的，叫做什么John 我还不晓得怎样读了，没关系了，他也说过，就是12月的时候联储局退市呢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机会不能排除。所以大家也觉得，就是这个跟联储局关系那么好的记者也跑出来说，就是有机会12月退市，所以大家也对美元来说就是投了信心的一票。但是上个星期他最，但是美元真正上升的，就是在联储局已是有结果之后。令到那个美元进一步上升呢，主要还是欧元区它公布了两个数据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通胀的数字，通胀都它升呢，就是0.7%，这个比起那个欧洲央行协定的通胀目标2%呢，相差了一大截，还有就是他公布就是9月份的失业率呢，就是维持在那个高位了12.2%，维持在高位，所以大家都觉得他经济还是没有好而那个通胀也没有构成威胁因为他上升0.7%是四年的低位。所以大家反而觉得就是欧元区是没有通胀，要忧虑了，就是会不会就是要面对那个通缩呢？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那个欧洲的央行行长呢，就德拉吉了，就会宣布可能会发第三次的 LTRO 那个会把那个欧元呢会硬多一点 LTRO 是那个欧洲央行的一个叫做量宽的措施了，就是当年就是欧洲的债务危机水深火热的时候呢，他推出这个 LTRO 就是无限量的向银行借贷，要是银行有这个资金的需要的话，你可以来申请 毕竟是无限的但是呢那个年期是三年 不一定是三年是比较长期的，短期来说是一年跟三年的流动性呢，我们叫做也差不多到期了，但是就是因为很多银行都把那个借回来的钱走去买那个国家的 国债了自己的 国债还有就是就跑到那个新兴市场那边新兴着 赚那个利息 对，因为你要我把那个借回来钱借出去的话，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企业都面对一个经营困难或者会倒闭的问题要我银行借钱给你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风险太大了 那倒不如就是我把那个资金呢拿到其他的新兴市场呢，比如是亚洲啊，或者是南美洲啊那些地方啊，炒两赚的时候可能回报跟那个风险回报会比较大，风险也比较小。 银行就是那样的了，有太阳的时候就开伞子，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把伞子收回来啊。 对， 就是大概看那个半宅指数那个预值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了啊，就现实就是这样啊。 对啊，所以上个升旗式开始呢，就是那个美元就是来一个大翻身呢，主要就是欧元呢，它创了应该是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就是应该是跌超过了1%呢，由1.3738最高位呢跌到那个1.3575，就是跌了差不多150多点。那星期五的时候进一步下跌了，就是最低去到1.3480呢。而那个欧元的下跌呢，也令到那个美汇指数呢就是强劲的反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欧元在那个美汇指数六大货币里面它所占的比例了比重呢，就是有 相当高的啊。 对，50多的%应该接近60%呢。所以我那个美汇指数也有那个80边呢反弹到那个79边呢反弹到80.744收市的上个星期。当然呢，就是除了那个欧元之外呢，其他货币呢也绿的就是不同程度的下跌，比如是那个日元呢，它也是低收收在98.61美元，收在98.61日元英镑呢1.6的关口也守不住了它上个星期就是收在1.5921比起那个高位的时候1.62多呢也跌了差不多有300多点了。 但是也可否我们的预期啊。 其实我上个星期我也说过了，就是欧元当它上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1.4，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在外汇市场赚钱呢，没有那么容易。当大家每一个人都看1.4、1.42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1.4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会到了，因为所以上一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上面也只不过是1.380就是比起那个前个星期收市的1.3804呢，也只不过给他几十点。其实呢，我这几十点我也不想给他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欧元区他真的承受不了了，一个太强的欧元了。很多欧元区的成员，包括法国啦意大利啊、西班牙，这是比较大的成员呢。他也说，就是欧元是好像已经是德国化了， 德国控制啊。 对对对，因为他的政策就是好像对德国最有利，对其他国家呢没有那个扶持的力度呢不大。所以大家也有怨言呢。而实际上呢，就是欧元太强的话呢，对整个欧元区经济尤其是那个负债重的欧洲国家呢它是很不利的。所以我说一向来说我也觉得就是欧元上升空间是有限大家都看就是不到就是不到了。其实它最高去到1.300多，其实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商品货币那个边又怎么样呢？ 对，说商品货币也是从高位回落了，因为最主要比如是澳元来说呢，它央行的那个行长呢，那就是那个 Stephens 呢他也说了，就是澳元应该是下跌的，因为那个国家的那个 Terms of Trade 呢，就是那个贸易的加权呢，它支持不了了澳元太高的水平所以呢，应该澳元强势呢也跟那个经济 实况就是不匹配了。 嗯 啊，所以其实上个星期也有另外一间比较大的法国银行呢，就是那个法新银行呢，SocGen 呢，他走出来说就是澳元呢是被高估了，估了那个汇价。他估计呢，就是澳元在2016年的之前呢，有机会下跌，就是贬值25%。啊，见那个要是25%的话，相比起现在的价位来说，它是应该有机会见到0.80或者是更加低的水平。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澳洲也没有加息的条件。 嗯， 啊，它真是有机会就是跌的跌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反正就是现在你要是沽澳元的话，那个每一天的利息要付的利息也不太多，所以我觉得澳元其实是可以万里长空，就是你这个比较沽澳元看长线呢，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觉得应该见到它跌到那个0.90或者是以下的机会还是有的。 嗯， 是啊。那个反而新西兰元呢，就是纽元呢，它走势是应该比较好一点，主要就是它央行也重复了，就是说像明年的一月的时候有机会是加息，它还是希望明年有在明年初的时候加息，主要就是针对呢它国内的楼市还是有一点过热的情况。 嗯， 所以上个星期来说纽元它的跌幅呢，比起其他货币来说，它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货币。 嗯， 那还有就是加元呢，加元来说就是上个星期呢，高低位来说，高位是1.0497了，低位就是1.0411，整个升级的波幅呢还不足100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是要炒卖外汇的话，那个加元其实大家都避了，除非大家都觉得就是有20-30点我也可以套利了，那你只走进去买卖加元我没有意见。但是你要是觉得就是要赢的时候，应该起码都100几十点啦、那你还是要往那个欧元啊、日元啊、澳元啊那些比较好一点。 嗯，明白。那个日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日元好像也是炒波幅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元呢，在现水平来说，它还是跌得不够的，因为日本的经济是好了一点，但是革命还没有完成， 还没成功啊。 对，所以它日本政府呢，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弱的日元。我觉得就是日元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呢，有机会就是从美元有机会重返100日元上面，但是暂时来说了，这个星期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主要就是美国联储局什么时候做一个退市的行动呢？现在还是现目又像花，就是还是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美元暂时来说可以看高一线，但是对它上升的空间呢，还是不可以期望太大的。那个每一个货币本个升级的波幅预测呢，比如说欧元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波幅应该是下面我协定就是1.3320，上面就是1.3580。日元方面呢，它有机会破向100的水平，但是我觉得100这个甚至还是没有，应该还是不到的。所以它的波幅呢，我协定呢就是97.60到99.40。英镑方面呢，它已经跌穿了1.60美元了。它要是再上去的话，我觉得像就是投资者都会好像剥削瓜一样。一见160呢就有一些沽盆呢出来了。所以我说现在协定的波幅呢就是1.5850到1.6060。那个瑞士法郎也是了，没有性格的，这个更主要就是还是跟欧元怎样走，那他就怎样走了。 加上呢就是美国的情况呢好像比较稳定一点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月圆跟瑞士法郎那个避险的功能呢也会比较弱一点。瑞士法郎今天美元对瑞士法郎这个升级的波幅呢，我暂时定下来就是 0.9040 到 0.9180 140点，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它也是一线比较窄幅一点。澳元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有下跌的空间的。要是0.9595这有机会反弹到0.95的话，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再估。整个升级的波幅呢，我预测呢就是0.9320到0.9540，220点的波幅也差不多了。纽元呢是比较强一点，这个升级波幅我还是觉得就是。它有机会跌穿那个0.82，但是也不会跌太多，所以波幅方面呢，我协定呢就是0.8150到0.8350。 8350。 对，两百点呢。还有就是最后就是那个加元呢，我也说过就是104到105了，也差不多了，应该暂时来说还没有什么条件，对吧？或者是没有什么因素。可以让它做出一个突破的，说要是把那个波幅再放宽一点，就是活一点的话呢，我协定的波幅就是1.0350到1.0520呢。对。 好吧，那这个星期那个 range 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星期有什么数据或者是经济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的呢？需要注意的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数据了。美国的数据方面呢，比较重要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有它有第三季的那个 GDP， 就是经济增长数字。其他数据方面呢，我觉得也影响性是不应该是不大的。当然还有就是礼拜五的那个失业就业报告了，就是失业率跟那个非农职位究竟会不会进一步改善呢？要是他进一步改善的话，可能就会那个联储局在十二月退市了，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条件。但是大家也是这还是觉得就是那个美国国会他因为他把那个实现呢就是预算的拨款就是到1月15号，那个国债呢也是到2月7号。所以在达进十二月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注视呢，除了那个联储局会不会退市之外，还是会看看那个美国国会的争拗了，会不会继续又在一月的时候出现那个部分政府部门停工，就是我们说的停摆的情况会不会重演呢？这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个星期我们还是比较重要的数据还是在星期四跟星期五了，就是星期四就是第三季的那个 GDP， 星期五就是失业数据了，是就业报告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星期四之前，大家都可以还是可以跟我们的 range 高估低买了。要是到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变动，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数据的话，我觉得这个星期还是有我给的波幅还是有一点把握的。 明白。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个星期一次呢，如果想准确的了解，就是我们需要做多一些节目，但是由于现在资源问题，我们还。人是一个星期一次啊，如果在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资源多一些了，或者会一个星期两次或三次的节目为大家提供最新的汇市的情况的啊。那这个星期就多谢了哈，在安东尼了哈，下个星期我们同样的时候再为大家提供最新的汇市的前瞻或者情况。 好了，继续希望就是能为大家多赚一点钱呢。希望我们能够保持那个水平呢。 OK。 对。好，再见了。再见，拜拜。